你踏进我办公室的时间是下午2:50。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听苏丽说你是行政主管。那么公司的制度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我们之所以订定上班时间，约定合约期限，种种种种种，就是为了去遵守它。任何违反时间约定的行为，都应该遭到惩罚。 您说的对，对不起。可是。 可是什么？可是你们是甲方，你们是甲方，那也不代表甲方可以为所欲为，不遵守约定。我现在不想听到任何的借口， 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有约定时间，我只是帮忙送过来，所以 你还有理由了是吗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帮什么忙？帮谁的忙？ 帮我的忙是吗？你们公司是来搞笑的吧？你怎么当上行政主管的？传说中的靠脸吃饭吗？叶总，我拿一条36号的裙子进来。我现在请前台拿衣服给你换，你回去之后见到李总，麻烦你告诉他，两家公司约一个时间解除合约吧，你可以走了。 好好的谈场恋爱，果然还是不行吗？哎哎哎，什么情况？你在我办公室哭是吗？ 没有啊。 你别故意装可怜啊！这一招可能对你男朋友有效，我不吃这一套，这是工作。 你要干嘛？对不起，我控制不住。你控制一下，呼吸，呼吸。别哭了啊！你能别哭了吗？你不要以为用哭可以威胁我，我不吃这一套，必须解约。 真是做春梦撞邪，怎么会梦到袁颂那个小子呢？难道我对他有邪念？不可能，一定是因为我昨天跟他一起喝酒。喝酒？ 咱们两个人一起来的，怎么能一个人喝闷酒？ 我陪你。 哎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幸运日变倒霉日，偶像剧变狗血剧。当你满腔热血的时候，就给你泼一头冷水，让你清醒清醒。我已经够清醒了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我才不要那样过。 哎，你和今天那个李浩淼关系好吗？ 大学同学，好朋友。那个时候的李浩淼，他眼睛里面有星星的，布灵布灵的。嗯，我一直以为它像防腐剂一样，不会过期的。 何主管，防腐剂也会过期啊。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有保质期的。 所以，我的初恋也过期了吗？ 你初恋的保质期由自己决定的，如果你放弃了，它就过期了。 还活着， 兔子。 这里面有一只小兔子。 所以，你为了35岁之约，一直在等李浩淼。 怎么可能？时间的约定，只有时间到了才算数。这些年。我也在努力寻找我喜欢的人，只不过还没遇到吧。李浩淼就要结婚了，还让我给他当伴娘，我这是第4次当伴娘了。人家说伴娘超过了3次就没人要了。 哎，你就那么想结婚？ 我才不要跟他们结婚呢，谁要跟他们结婚？啊，结婚以后房子谁来买啊？父母怎么赡养啊？孩子要几个啊？神经病啊！我们第一次见面好吗？ 我在说秘密，不能让其他人听见。不会是最后一次的，一定会有人愿意跟你谈恋爱。 干什么？ 睛里面有星星，灵不灵的。能不能跟我谈恋爱啊？ 吃饭，你在干嘛？ 好惨呀！谁准你随便进我房间的？给我滚出去！ 一大早发什么火呀？欲求不满啊你！起床吃饭了啊！ 单间交了 啊，就赖我兼的啊，一不留神，这么着，我再给你兼一个去啊。 没事，不用，就吃这个吧。 爸，我想吃个不交的。 你爱吃不吃？ 怎么了？ 没什么事，吃你的。你们学校不是给副教授以上职称的老师们都分了宿舍了吗？你搬到学校去吧。 妈，儿子住对门，多好的事儿，别人都羡慕死了。 谁说过羡慕我们？谁？ 谁？谁？ 楼下王阿姨。 楼下，哦，就是那个有个双胞胎孙女的王阿姨。哎呦，人家羡慕我生了一个专拱别人家好白菜的猪啊！我脑袋真是不灵光了，我这晚上也没睡好觉，这血压都要上来了。对，喝一个冰啤酒去。 我也喝一个。 哪颗白菜找上门了？ 真想知道，刚好我录下来。 你出来！我告诉你，我跟你。 多久啊？ 以后不要再往前了。 结婚了？ 没人 不结婚。 这是我姐。 22岁的小男孩果然还是不懂事，跟姐姐出去喝酒应该劝着点，怎么还能往里倒酒呢？想什么呢？好臭啊！真是美好的早晨。 何主管，不知道跟谁喝酒去了，今天那一身的酒气，这是个800里吨的文件。你说他那点可怜的酒量，还偏偏爱喝酒，两瓶啤酒下去，就断片了。 年纪大了，断片很正常。 现在的年轻人，都这么坦然的说实话吗？ 你难道都不说实话的吗？ 怎么可能？我也是很坦然的说实话的，啊。那个，别闲聊，干活，快。 早啊，何主管。昨晚睡得好吗？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 还醉什么？ 早啊，不要提昨晚的事。 头晕吗？ 还行。不要提昨晚的事。 心情呢？ 很好啊。不要提昨晚的事。 那。昨晚答应我的事，你昨晚答应我的事，你昨晚答应我的事， 什么事？我 昨天晚上喝断片了，不管说什么都不能当真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这是你要说的台词吗？ 趁着别人喝醉了酒谈条件，也算是一种趁人之危，你知道吗？更何况，女人喝醉酒说的话是不能当真的。 我以为大家都是酒后吐真言。 那好吧，那你再说一遍。只要不是酒后乱言，我能做到的一定做到。 忘了就算了。 主管，打印机用完了吗？ 嗯， 我要彩打，李总通知你开会。 给。 东莞 30岁生日，我再也不去夜店了，再也不喝酒了，不然脑子真的会坏掉的。 你还有时间去解约啊，我的苏丽姐姐，我的狗都变成流浪狗了，你还有心情处理这些小事儿？ 昨天您强调要马上解约， 你也知道那只狗是我姐送给我的37岁生日礼物。你知道一个男人的37岁生日礼物意味着什么吗？你不懂没关系，我现在难过的连话都说不清楚。解约的事儿缓一缓吧，就当给狗记得了。 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一定要提前，提前，提前。你们没有时间观念，人家明路有啊。如果明路广告真的跟我们解约，这责任你们市场部谁能负责？谁？ 广告公司换一家不就行了？ 你说的轻巧，换一家，你知道有多少家像我们一样主攻婚房装修的需要他们做广告策划吗？你是嫌我们公司发展的太快了是吧？ 你们大多数人进公司的时候都是奇妙装饰，在婚房装饰市场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，公司发展的很好的时候了。但是在这之前，公司一度没有找准定位，一度发展的很艰难。那个时候是明路广告，是他们为我们做了整体的包装策划，也提出了主攻婚房这个定位，这才让我们公司脱颖而出。现在有很多装饰公司都在找明路合作，但是他们很有原则，不接相同的策划，所以如果明路跟我们解约，他们不会受到任何影响，反倒是我们会很麻烦的。 对不起李总，都是我的失误，我马上跟他们道歉。 你道歉有用吗？昨天要不是贺主管去的话，你们就惨了。 贺主管，对不起啊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 事情都这么严重，你不跟我讲清楚，我还以为只是跑腿呢。而且人家跟你约好2点之前一定要到，你都没告诉我啊。 对不起啊，我那时候一时忙忘了。 这种低级错误不要再犯了。 嗯，知道了。哎，何主管，你是怎么让对方那么难搞的老板决定不跟我们解约的？ 没什么，对方的老板也没那么不讲道理。 就算你准时把样片送到，我本来也打算跟你们公司解约的。你不要以为用苦可以威胁我，我不吃这一套，必须解约。你克制一下行不行？雅，你控制一下。 你听我说，情绪也不能解决问题，对吧？好，不解约，只要你不哭，我们不解约，行吗？记住你了。 进。 何主管，你找我？ 嗯，坐。我叫你来例行谈话，是因为你这个月的考勤实在是惨不忍睹。废话就不多说了，看你下个月的表现吧。还有，就是，如果我昨晚真的答应了你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。 看来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。 你说说看啊，说不定我有影响呢。 你答应做我女朋友？ 不可能。 假装的。 那也不可能。 你呀，不要随随便便跟大人开玩笑啊！我就算是醉的头扎进马桶里，我也不可能答应那种事情的。 你跟我说了一些昨天发生的事情，让我替你保守秘密。我答应你的交换条件是，每天晚上跟我一起去遛狗的时候，假装成关系超过友谊的女性朋友。 秘密？ 李浩淼。 啊，行，不用说了。 贺凡心里脑袋被电梯夹了吗？ 本来我不想说的，可是我也太吃亏了。昨天这样逼咚了以后，还强吻了我。你还说这是你的初吻，要我好好珍惜。 喂，对我们公司订了玻璃。好。好。好好好。 不是最怕贺主管了吗？今天怎么跟狗看了包子似的？ 这还用说吗？肯定是求贺主管改考勤。下班还补妆，又去相亲啊？ 不是相亲，是挣脱狭窄的交际圈，交一些新朋友。 交一些新朋友，好的。 不信你不送。 亲一下，没什么的嘛。对啊，没什么的，会发现你喝醉了，别那么尴尬啊！别尴尬，大方一点。哎，站住！别跑！哎， 何婉香，你下班走得好快啊！ 哦，我这不是着急给狗找主人吗？给我吧。你刚刚叫什么？ 贺主管。 下班后的主管还是主管？ 是主管。下属在。怎么样，主管劳动你就看你。 那个， 其实昨天， 其实我觉得男孩子被长辈亲一下没什么的。我是八岁的时候，你才八岁呢，亲一下怎么了？ 长辈，嗯，既然没什么，那长辈再亲我一下。算了，既然都不记得了，我就当没说过吧。 行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。虽然我觉得你挺瞎胡闹， 又不是让你做坏事，只是一起遛狗，省着公园那个养贵妇的女生总缠着我。 好，只是遛狗。 当然了，你可不要对我有非分之想。 小屁孩， 啊 啊什么啊？ 是贺小姐吗？ 怎么是你这个哭包 啊？哦，叶总，这么巧啊，你是来散步的？ 我来找儿子。 找儿子？要不要我帮忙啊？看样子应该是不用。哦，昨天衣服，谢谢你，我会尽快处理干净还给你的。 没事儿，不着急。 那您继续忙，继续找，我不打扰您了。 悬赏不要了。 什么？是。哦，我刚才是打电话给。您的， 多巧！嗯，把账号给我，我打钱给你。 不用钱，不用钱，物归原主是应该的，而且能帮他找到主人，我也挺开心的。 悬赏是我发的，这钱你应该拿。虽然说是合作公司，但是这是私事，李总不会知道的。 这不是李总知不知道的问题。是我之前不知道有悬赏这回事儿，所以我不是为了钱。 啊，不是为了钱。好，给我吧。 您先别急嘛。嗯，泰迪呢，长得都差不多。你怎么证明这只泰迪就是你丢的那只呢？做那证明给我看看。 我要怎么证明啊？虽然我平时把他当儿子一样养，但是。我也不能带他去做亲子鉴定吧？我明白了，手机给我。 手机？嗯。我都说了，我不是为了钱。 是，你真的不是为了钱，真的是我一定要给你的啊，贺小姐，差不多就行了，还是你嫌少。 叶总，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吗？如果这只狗不是你的，就算你让我丢了工作，我也不可能给你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行。我有个办法。狗呢，都有自己的名字，它记得住的，所以你现在叫它的名字，如果它跑向你的话，就能证明 它是你的狗。开始了。 投油瓶，过来。投油瓶，投油瓶，过来。投油瓶，过来。你再不过来，我炖了你。 对不起啊，叶总，你给我的那条裙子呢？我会明天送到你公司去。 不过，这只狗应该不是你掉的那只。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狗，反正看着起来差不多，就认为是自己的。像你这种人，我见多了。 张桃花。 看起来正义感爆棚，其实名也想要，钱也想要。贺小姐，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，谢谢你，敬你贪婪的灵魂。 裙子是不是给我洗了？ 裙子？ 没有啊。 哦，今天灿阳去你房间拿了一条裙子，说是给他前女友换，是不是你要找的那条啊？ 我以为又是前女友喝多了过来找我麻烦呢。 哎，我的裙子呢？那是别人借给我的，明天要还。 你的裙子，明天应该还不回去了。 什么意思啊？ Cause you're amazing. Be